你是河蚌， 你才是河蚌， 你是河蚌， 那你是蚊子， 你是河蚌， 你是螃蟹， 你是河蚌， 你是纸，草纸， 你是河蚌， 你再说我把你裤子扒了打屁股。 何峰加了个花生米朝陈蓉蓉砸过去。 哎呀，少废话，青阳子倒酒。 陈蓉蓉拾起花生米又扔向何峰。 小崽子，回头再治你，我还没去见你爹，你们慢慢喝吧。 他站起来一口饮进杯中酒，拍了拍谢齿的肩。 哎，小闺女，听说青寨那帮杂碎打了你，改天小娘亲自带你去算账。还有啊，这个混小子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来找我，小娘给你做主。行了，我先走了，明儿个再来找你。 谢齿要站起来送他，陈蓉蓉就按着他不动。 哎，好嘞，不送。 谢齿目送他离开，何峰在桌底踢他一脚。 吃饭，看什么看？ 谢齿搬着凳子，坐离他远些。你小娘挺年轻的， 快40了吧？ 看不出来。你这么盯着我干嘛？ 看不得呀。 我吃饱了， 洗干净等我。 谢池头也不回地离开，回屋把门窗都给锁上。刚躺下门被敲响，他心头一紧。 阿芝，你锁门干什么？ 他松了口气，起身去开门。宋婉小跑进来，收拾了衣服就要走。你要走？ 我要去陈真那里住了。看，他送我的，他说这个月底娶我。 新镯子，好看。 我虽然出去住了，不过每天都会过来服侍你的。 不用，我已经康复了，自己可以。 那我就来陪你说话。 好。宋婉没什么家当，一个布兜子全包上，开开心心地走了。谢池躺回床上，心底一阵莫名的空，好想爷爷啊，也不知道他身体怎么样了。可他一想到要离开这里，却有种难以面对的不舍。他闭上眼睛，试图抛去杂念，却听到何峰与青阳子谈笑着走出院子。他拉过被子蒙住脑袋，把自己裹成蛹，烦躁地来回翻滚。到底还在留恋什么啊？第二日，谢池正练字，何峰不声不响地站到他旁边。 写个我的名字。 谢池吓了一跳，笔重重地摁在纸上，回了一副好字。 照你这胆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个鬼。 谢池懒得理他。 写一个。 谢池换掉纸，写了两个大字。何峰坐在桌角，满意地看着自己的名字，没想谢池揉了纸，扔到一旁的木箱子里。 干嘛扔了？ 这个不好，重新写，不许看。谢池推他转身，何峰乖乖背过身去，以为他要给自己什么惊喜。 好了没？ 没。 好没好？这什么呀？ 不识字。 河蚌。我让你写我的名字，你写河蚌做什么呀？ 你不觉得这几个字很像吗？ 一点都不像。好写，河风。 就这个，给你了。 你信不信我打你？ 不信。 恃宠而骄。 何峰轻轻拍了他的头。谢池又提笔，在纸右下角画了个小河蚌。何峰有点不爽。 重新写，不是河蚌。 是。 改了。 不改。不改。你是河蚌，就是河蚌。 你是河蚌。 你才是河蚌。 你是河蚌。 那你是蚊子。 你是河蚌。 你是螃蟹。 你是河蚌。 你是纸，草纸。 你是河蚌。 你再说我把你裤子扒了打屁股。 不许揉我脑袋。不说了，你还不如河蚌。河蚌有珍珠，你有什么？ 我有心。 说的好像谁没有一样，还不如珍珠。 你喜欢珍珠？ 嗯。 你早说呀。 你去哪儿？ 给你找珍珠。 我随便说的。 我当真了。 有了上次的教训，谢池出去写生都会告诉何峰一声。今日天气大好，何峰与他一起去山顶晒太阳。这块地平时没什么人来，长了许多旺盛的草与野花。谢池也没有画山画云，而是照着地上的小花画线稿。何峰带了块毯子来，侧躺在上面，嘴里还叼了根草，悠闲地看谢池画画。谢池见他一直看自己，问：要跟我学画画吗？ 我的手是拿枪拿刀的，拿不动笔。 谢池坐累了，趴在地上画。何峰看着他的侧脸，忽然问： 你还想下山吗？ 那你之前说我腿好了就放我走，还算数吗？ 算啊。 真的？ 什么时候骗过你？ 何峰拿开嘴里叼着的草，被太阳晒得懒洋洋的，平躺下去眯着眼望蓝天白云。 只不过我陪你一起走。 哎呀。